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听众朋友，以上您欣赏到的是意大利指挥家穆蒂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的舒伯特第一、第五和第九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稍后请您继续欣赏。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古典音乐广播，有线调频98.6兆赫。 壮阔的史诗，激动人心的画卷，就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线调频98.6兆赫，交响空间，每天8点20点播出，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调频98.6兆赫的交响空间节目。接下来要请您继续欣赏意大利指挥家穆蒂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的舒伯特第九交响曲的第二、第三和第四乐章。 Thank you. Thank you.